天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兰陵同学，欢迎兰陵。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陵。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并回放啊，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上传到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到时收听收看。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果儿和鬼主语，欢迎两位。 欢迎。 哎，其实上周我们是聊了一个特别女性向的话题， 特别少女话题。 然后今天呢，其实大家听我们开场的音乐，也大概应该猜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对， 我们聊一聊。 今天的话题就是灵气啊！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降了你。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皮卡丘，的作品 的作品的系列 IP， 系列 IP， 它的官方译名叫做什么？精灵宝可梦。其实说到精灵宝可梦，可能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更熟悉的都是宠物小精灵，是不是？ 对， 我不知道兰陵有听过 口袋妖怪、神奇宝 贝、 这些 妖怪这些。 兰陵，你也经历过这个宠物小精灵的时代吗？ 我还是经历过的，虽然我比你小不少啊。 什么？这种实话不要在节目里面乱说。 虽然我比你大不少，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那个年纪 还没有这个， 就是还是有的。 还是有， 从小还是童年还是有这个，当时应该叫神奇宝贝。对，然后还有数码宝贝嘛，神奇宝贝。 对，没错， 当时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其实作为这个小雨和果儿，你们是不是平常小的时候也会看精灵宝可梦的相关的动画，然后也会去玩任天堂出的这个历代的掌机游戏呢？ 对，当然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在电视上看的动画。 想想宇哥上小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也就两三年前。 行，去百度一下那个宠物小精灵最早在电视上播放是哪年到哪年。 对，宇哥 天天给自己挖坑。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作品其实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 对。 鬼主语宇哥两年前看的片儿，现在他还能记住。 其实我在襁褓里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精彩了。 没事，我们明明刚刚吃了肉饼，那么欢喜的回来，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互相掐？ 因为我们四傻吗？ 那我们四傻。 我不参与。 其实呢，要说的就是精灵宝可梦这个 IP，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动画和游戏作品之外，其实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 IP。 比如说这两年随着这个 VR 和 AR 技术的兴起嘛，在前两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口袋妖怪 Go 的游戏。 哎，它应该是 对 Pokemon Go。 对 Pokemon Go Master 是不是？就当时真的身边很多三次元的小伙伴也都在玩这个游戏，虽然他们可能不太了解精灵宝可梦的一些就是相关的渊源，或者它历代的发展是什么样的，但是就单纯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抓小精灵这一点就很吸引人了。 对对，而且他那个宣传片真的特别燃，看 啊。那宣传片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宣传片就是像普通上班族啊、学生啊，然后大家都有精灵球，就可以去刷精灵，就这种感觉，就感觉就是你身边的故事。 而且当时我记得还看那个很多新闻，就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精灵，它是刷新在厕所当中， 对， 因为前不久就有一段时间，前不久就是 Pokemon Go 其实热度一直在持续，可能说最近新闻不太多了，但是他们还是有那个 已经渐渐趋于稳定了。 对对，前面还有一段时间一个公共场所就是做活动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对， 所以说 沙漠 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忠实的粉丝，然后我们的果儿和我们的小雨也是其中的两位，是不是？然后今天也会就这个精灵宝可梦相关的游戏和大家进行分享交流。那如果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也喜欢精灵宝可梦的话，也不妨发来您的这种感想跟我们通过弹幕交流。 好的，那么我们QQ群， 我充满期待的眼神。 最主要的是啊，我们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693，56756693，欢迎大家加入啊！我们首先呢，先进一段小片花，稍后回来。 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二次元无间 coser 鬼竹雨果儿。 欢迎两位。哎，咱们刚刚其实最早的时候说的这个精灵宝可梦它的一个相关的译名，然后我也大概看了一下，说它的译名有口袋妖怪、宠物小精灵、 对 神奇宝贝，然后英文的翻译就是 Pocket Monster。 确实有很多很多种，因为当时好像小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应该就是 神口袋妖怪还是神奇宝贝， 最早 是 宠 物小 精 灵 吧、 哦、是吗、 哦、对， 果然我们俩我和小雨属于最早的、 哎、可是我看那个宠物小精灵， 那你可能看错了。而且我记得当时就是他的那个中文配音也是那种台湾版， 对 台 湾 版， 对 台 配， 但是确实是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然后那会儿主题曲还是那叫什么陈浩民唱的，还是中文版、 哦、啊是吗？ 对， 陈浩民不是香港 啊，但是中文版的呀、 啊、对他的那个配音是台配的， 香港话版、 而且这个动画其实也出了很几好几部，我不知道你们都看了吗？ 我最近就在看啊、 哦，是重新开始补是不是？ 对，是真的。 他的第一部作品好像讲的是不是小智和皮卡丘为主线的故事？ 对，小智、小霞、小刚，他们三个。然后历代不就是女主角换了吗？铁打的小智。 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看的可能是最早就只知道皮卡丘和小智这条主线。那后期的一个发展会和游戏有关系吗？还是说动画是属于独立的一个剧情节奏呢？ 动画好像一直都是小智为主线吧？ 对，动画一直就是小智，然后历代就是根据，也是会有一些也是根据游戏，就是游戏的女主， 对，游戏应该是每一代会换一个， 对， 剧场版一般就是这个 TV 动画的一个延伸，是不是？ 对，它不能说是延伸，应该说是一个新故事吧，不说新故事，就是人物还是这些，但可能就是旁枝末节的一些故事，然后做成一个剧场版，比如今年10月份上映的那个神奇宝贝的 就决定是你了，是不是？ 决定是你了，我录过 啊，真的吗？你录的是皮卡丘的那个跟班是吗？ 我录了好多个怪，好多个宝贝。 哇，那你录了哪些宝贝？ 我只记得有个叫什么音波龙的 啊，音波龙， 然后还有什么的太多了，因为神奇宝贝里的宝贝太多了，我们配演员太少了，一人录好几十个。 是，好像截止到这个第七世代的游戏里面，一共它的那个口袋妖怪有700多种。 对，对，特别多。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异兽那些， 就 是 闪光的什么什么，是不是？ 不是，还就是闪光是还是算是标准的宝可梦嘛、嗯。然后现在还有就从别的空间过来那种什么异兽， 这是宇宙啊！ 你还没玩到呢，你回去玩。 哎，我还知道大概我说什么，很想要异色的宝可梦， 那个就是闪光， 哦、 那个就是闪光、 哦，嗯，是不是也算是比较珍惜的宝可梦了？ 对啊，就比如说那个岩狗狗就是 啊，岩狗狗，我的岩狗狗还挺特别萌的小狗狗级的、嗯。那么我们的果儿，果儿看动画多一些还是玩游戏多一些？ 我还是看。我现在都不多其实，但是还是看动画多。 狗哥的意思是我听你们说多一点。 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喜欢，我是那种像素游戏中毒者、嗯、然后那时候玩就 GBA 刚那，因为特小，我姐家特有钱、嗯、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机器，我那时候就一直玩， 就被你霸占了。是， 对，没错，是这样的。 那现在就是 3DS 就已经基本上是进入就是大众家庭了，有没有想过就是再买一个 3DS 回来玩玩游戏什么的？ 我觉得 暂时有这个打算。 当然有， 吃饭的时候看着我和宇哥两个交换， 主要是哎呀，主要是一玩的话就特别上瘾，嗯、对, 对， 嗯，这样花很多时间去捉嘛。 对， 我记得小时候玩 Game Boy 那个时候， 对， 我也是。 好像第一代游戏就是在 Game Boy 上。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那个红宝石、蓝宝石。 嗯，对、 啊、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因为球不够多嘛，我们就用那种存档大法。 啊、 对 对 对 对。 就是存档，然后没抓到，然后再读档，再读档。 抓神兽啊！ 一个大师球可以用一辈子。 哎，等一下，等一下，宇哥现在还可以用这种方法来。 他好像哎，你怎么啊、哦？那个你就一个大师球上抓好多是吗？ 就是没有抓住的话， 就 重新读档， 无限抓，就肯定可以捉到的。 啊，对呀、啊， 一个大师球 总 先下。 现在存档也可以。 对、 啊，就是一个小红球可以用一个。 那你还有点可怜，我不光只有小红球。 我觉得小红球挺好的。请你们善待 小红球。小美，你连现在都玩到现在，你不知道存档捉宝贝的方法吗？ 就是我没有想过，我是个特别实诚的人。 哇， 那其实说像什么抓神兽之前不都要存档？ 对啊，都要存档。 是这样的，你知道就是买了这种、 啊、 嗯，就是因为我是只玩过第七世代嘛，然后玩了这种那个、嗯、这算是日月同捆版，它会各送你100个精灵球，所以我是一个不缺小红球的人。所以为什么要用这种重新存档什么独档的这种歪门邪道来抓精灵呢？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时候不小心会给它打死。 对、嗯、 真的会、 啊、这确实是。 对， 所以要存档， 尤其是一些就是稍微难遇到一些的宝可梦，你就会哇不停地在草丛里头乱转，就是为了遇到它。 比如说什么鲤鱼王。 鲤鱼王， 鲤鱼王， 鲤鱼王，好像我也没有遇到。 就是咸鱼嘛，咸鱼鲤鱼王， 咸鱼鲤鱼王， 最没用的， 扑腾扑腾。 哎，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宝可梦的游戏，我还有很多疑问啊。但是在解答疑问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历代精灵宝可梦的一个历史，好不好？ 好的。 刚才说到这个第七代宝可梦里面已经出现700多种宝可梦，大家可以看，这是宝可梦的一个合家欢，一个全家福了。 嗯 嗯。而且刚才兰陵也提到了，这个精灵宝可梦也是出了各种的剧场版。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主要说的还是精灵宝可梦的游戏嘛，所以我们来盘点一下它的一共有七个世代的游戏分别是什么。首先就是第一世代。就是刚才兰陵说的，就是在好像是在 Game Boy 上也有。 红宝石是第三还是第四？ 你看第一世代绿， 忘了。 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是第一世代绿，然后第一世代蓝，第一世代黄，第一世代红。但我不知道它像这种什么红黄蓝绿，它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只有神兽不一样，别的都一样。好无聊， 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就包括现在也是，就是什么究极之日、究极之月也只有那个 不 一样。对， 就是满足收集癖的。 但我又没有收集癖， 没错。刚刚给大家看的是第一， 我为什么不敢碰这个游戏？ 对， 就是我要是碰了的话，我都会买回来，就我一定要把它充满。 没关系，我和小雨也是以图鉴100%作为自己奋斗目标。 对， 但是小美会奋斗10年。 但是我发现，就因为我太攒不起了， 我觉得 真的很 对，就好气啊，就。嗯， 但这个也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就是你总会有一个想要奋斗的盼头，总会有一个自己想要去达到的目标。 对， 嗯，这样游戏才玩起来比较有动力嘛。刚刚看的是第一世代，那么到了第二世代是银，还有水晶， 这我都没玩过。 还有第二世代， 我玩过金银水晶，水晶是。好像是最早一座可以选女孩的一座。 哇， 我印象里是这样。 他应该历代的话，就是不是初始都会给你2-3种宝可梦让你选一种配到， 都是御三家，就是御三家三个水火草。 就比如说我玩的这个第七世代，我选的是那个球球海狮嘛、嗯、那我在后续的剧情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去抓到火斑喵和那个木木香？ 抓不到， 就等于是我在这一代里面就再也没有可能得到它了，对吧？ 对， 除非 交换去 啊、哦。嗯，那看来图鉴100%还是比较困难的。 有我， 可是你也选的是球球海狮啊。 我有一个群呢、啊。 哦、快把群给我， 强无敌。 再来看看第三世代就是叶绿， 为什么总是妙 绿宝石、蓝宝石、火红、红宝石， 哎呀， 嗯，真的出的版本好多。 我那个时候只玩红宝石蓝宝石什么的。 红宝石蓝宝石的特色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当时玩就剧情什么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 了，就是只记得拼命的去抓小精灵。 对， 是 只记得走两步就会遇到怪，走两步。 对，那会儿我们还有金手指呢， 传说中的金手指。 然后我们还会在电脑上玩那个 Game Boy 模拟器、 嗯、 然后可以用电脑上调手指随便调。 但你们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频繁的遇到怪也是一种负担？ 是， 我觉得好烦、啊、 对，有时候我就会用喷雾 啊、嗯、就是那个什么叫除虫喷雾，是 对对对， 是什么、 嗯、再来看 以前好像叫那个、 啊 嗯、 再来看这个第四世代就是钻石、珍珠、心金、魂银、 哇， 白金， 这些我都没怎么玩。 有没有觉得它起名字越来越高大上了？ 对， 从第一代就叫什么红蓝黄绿，然后到后面什么钻石珍珠，是 宝石绿， 对，已经进入到宝石阶段了。这是第四世代，那再来看看第五世代。第五世代是分为黑板和白板，白板、 返璞归真、 黑板，还有白板二。 黑板我好像玩过，黑板我好像玩过。 这个、黑板白板是不是它会什么黑板二、白板二算是一个升级？就像究极这两个限定的称号。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黑白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嗯，我看 二我是没玩过。 那我看大家这个弹幕当中说黑白也不错，黑白比较朴素。这朴素主要指的是什么？ 对，这朴素指的是什么？ 嗯，再来看看 画面是黑白。 嗯，蓝莓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个弹幕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就是反馈也可以我们读一下弹幕、 哎、 我们再来看看第六世代。第六世代就是这样的，第六世代 XY 第六世代 Y 我玩 X、 嗯、 我那会儿玩的 X。 那这个 XY 怎么样？ 都日文的我也看不懂。 好 瞎玩日文。 所以就是你等你通关之后你也只是不知道剧情讲的是什么。 对对，就打吧。 抓了。 对，就打到过。 哎，那我不知道像果儿你能不能接受这种游戏当中主要的元素就是打怪，但是剧情会被忽略掉这样的玩游戏。 我可以啊，我从来都剧情跳过的那种、哦、就那种打游戏 剧情的 打游戏很招人讨厌的那种人。 我也是要看 就因为他们讲的字弹得太慢了，有的、嗯、 对， 就会很 就会觉得着急。 真的我觉得就是 XY 我当时真的给当成奇迹暖暖玩，因为他这一座可以买衣服吧，好像 我觉得可能打第一遍 是从第六世代开始可以买衣服的吗？ 好像是， 我只知道现在就是反正换装换的还是挺爽的， 但就能换发型了，反正嗯可以换、 嗯、我记得现在这一代就是换一个发型要4000块钱。哇，好贵啊！ 等一下，是金币 加染发 是 5000、 就 是加染发是5000、嗯、 所以你已经体验过了是吗？ 对呀、啊，那当然了、嗯、 我当时就是换发型的时候，然后它主要是不可以出预览，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能理解， 看攻略。 然后我就只能说凭着这种印象当中就是我选了一个度假双马尾，然后他告诉我那可能和你之前的样子差不多，这样也可以吗？我说可以，结果换完之后发现没有换。我才知道我自己选的 那 个就是度假风的双马尾、 就是那个、初始就是度假风。 对， 你这钱白花真冤。 是，还有第六世代有一个始源蓝宝石和终极红宝石。 对，这就是蓝宝石和红宝石的复刻。 哦、 嗯、 但那复刻一般 这个我也玩了， 也会增加新的元素吧。是 会有， 而且这个会有简体中文吗？ 还是日文版的，我就没玩完 啊。 嗯， 后来出了简中。 嗯，我们在 简中是日月才有的。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像现在的剧情不太能自己手动跳了， 嗯、 就不像就很慢，进度会弄得很慢。 但是我一般来说，如果不看剧情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你知道吗？ 啊， 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把自己带入到游戏里面。对，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第七世代，也就是太阳、月亮和究极日月。 究极日月、 嗯、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正在 玩的这个 正在玩的， 而且我在这两周的时候就不遗余力的在安利给身边的所有人说、你玩一个吧，这样我们可以相约在元庆广场。 对，相约在元庆广场。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安利的手法可能还是不是很好，所以现在 而且不一样的是，它是首次推出了官方中文版。 对，官方中文版 是没错。 其实这个对于宝可梦的粉丝们意义重大， 对，狂欢简直就是。 对，而且它那个里面收录了700多个这个小精灵。 有些事我不得不提，究极日月还是我生日那天发售的。 哇，大家去百度一下来，百度一下究极日月哪天 夜的话，当天不给宇哥礼物呢？ 这是11月份的某一天， 不合适。 因为我前两天还在想，因为之前过生日游戏里都会庆祝，就你进到精灵中心的时候，然后会。那个屏幕上会给你显那个生日蛋糕， 我当时吓了一跳，你知道吗？ 对，然后那天我就想，为什么今年没有给我庆祝呢？我想我过生日还没拿到卡，没拿到卡呢， 刚发售那天， 是这样，我明年生日再说。 就是我生日那天晚上，然后躺在床上，我说那今天搓两把， 对， 然后一进宝可梦中心的时候，它突然黑屏了一下，然后我当时说坏了，这是不是死机了？结果突然就开始开始生日快乐歌就出来了，然后宝可梦中心的大屏幕， 那你以前还好， 就是有那个什么庆祝的那，还有天上掉下来好多小精灵， 对， 我当时觉得哇，好棒啊，真的是好暖心的感觉。虽然说现在我的图鉴，给大家看一看，我图鉴现在收集了多少？我现在 1%-2%的样子。 不是的，我现在收集了17%，小雨收集了多少？ 我看一下， 我刚刚到第二个岛， 我一周目都通了， 哇。厉害了，一共有4个岛，我现在到了 火箭队，我都打完了 第二个岛，所以我现在 还在打火箭队啊。 对，这一座有火箭队，把木老大出现了， 真的吗？ 对，还挺帅。 每天 这个火箭队是不是也算是究极日月里面 我是22%， 百分之二十二。哎，你看，我这个第二个岛的人和你这个一周目通关的人差不了太多，所以我们离我们的100% 因为这一座跟上一座剧情差不多嘛，然后我就赶紧想把剧情。看一遍，然后收集， 执着于打架，执着于这个打不到， 对， 所以这个就大家在玩的时候也会有两种玩法，一个是像我那种，就是第一个岛不把所有能抓到的都抓到，我是不会去第二个岛的。然后像 是 宇哥那种，属于我先通一遍，然后再重新回到第一个岛慢慢抓，所以这也算是两个不同的玩法吧。 对。 所以就是虽然我现在就是只刚刚到第二个岛嘛，我遇到的野生的宝可梦大概的等级是集中在15级到16级，但是其实我自己在用的那个球球海狮进化的那个已经进化到第三个形态了，对，第三个阶段了。 哎，那你还能管得了它吗？ 为啥不能管它呢？ 你现在拿到多少？不是多少级，就是你那个巡礼，好像拿到什么印章，然后你只能管多少级以下的那个精灵了。 哦， 什么印章？ 小心点吧，过两天球球海狮又不听话了。 什么意思？ 对，有等级限制。 你没有达到那个 level， 你的手下不会听你的。 对， 我没有达到那个 level。 对， 我自己不是本身没有等级的吗？ 但是你自己的训练家，你不是巡礼吗？你打完第二个岛的岛主之后，然后你的那个能管的精灵的等级会上升。 所以就是多少级以上的我管不了，对吧？ 对， 太不开心。 他是不是为了防着你就是一直在那刷等级？ 应该是吧。还有那种比如说交换来特高等级的那种， 而且我管不了他，意味着他就不能出场，还是说他 不能出招？他会不听话，什么扭过头什么的，装听不见这种。 我和我的球球海狮现在都是心心相印，你能懂吗？而且居然还有一次是属于你的球球海狮为了不让你担心，所以他 自 己治 愈 了自己的一个麻痹状态。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特别贴心，就可以抚摸他们的这个系统。 所以你可以在游戏当中获得很多的这种暖心的感觉，很多的快乐。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现在这个进一小段片花，然后在片花之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我们稍后见。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鬼竹鱼和果儿， 欢迎两位。 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 嗯，刚刚趁这个片花的时候赶紧打开了我的这个训练家政，发现我现在只能管35级及以下的我的确实还是现在目前正好在35级这个坎。 你赶紧吧， 你再深一点他就不跟你心心相印了。 现在起码还是心心相印呢，而且他会就是什么，因为跟我心心相印他会击中对方的要害，因为和我心心相印 他 会 撑住 自己的，对 对，他做生意丝协会撑住。 哦，还有这样的。 对， 那让我再劳累纵横几天吧。如果实在不行就只好先练一练其他等级稍微低一些的宝可梦。 偏爱，对吧。 其实这也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就是好处，在于它的宝可梦太多了，你有很多宝可梦，新的宝 可 梦可以练级，所以 对， 倒不至于说没有宝可梦可用，没有人上战场，这个倒不至于的。再来看看这个大家有说什么啊，大家说什么，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雷丘，大家有提到雷丘就是皮卡丘带着那个什么雷之石，就是 雷之石进化型。 那这个雷之石是怎么获得呢？ 每一代都不一样获得的方法。 那现在你有 了吗？捡到。 你是捡到了还是 这一座是可以雷之石？我想是不 是 可以 买吗？ 可以买，好像火水草是可以买的，雷我没注意 啊。没关系，可以买到就都不是事儿。 还有这一座那个宝可度假村，它有一个开发地，然后你把那个地开发到二等级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宝可梦去采矿，然后他们会采到这些石头。 哇，这还有农场系统。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就自给 非常综合的一个游戏啊。我们现在给大家说说游戏当中的几大块好不好？除了我们这个主线剧情以及捕捉野生宝可梦这个很重要的重头戏之外，它还有我们提到那个元庆广场。元庆广场就是给很多玩家一个彼此交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元庆广场也里面会有不同的建筑，大家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设计自己的建筑，也可以去其他人的元庆广场上做客。但是后来我和小雨加了好友之后，我没有发现你出现在我的元庆广场上。 因为我换衣服了，你是认不出来我了。 但是我看你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列表里。 是吗？ 我的名字有在你的列表里吗？ 你叫啥来了？ 哎，我们待会儿私下交流。 行， 因为我的名字比较幼稚。我们加上了， 加上了，待会儿再说。 而且我们的那个就是在加好友的时候互相夸赞一下对方捏的脸，真的好像自己。 对，真的。 真的是夸吗？等一下，这是夸吗？ 好了，继续给大家介绍了。除了元庆广场之外，还有就刚才小雨说的叫什么宝可度假村。 对，宝可度假村。 好像农场。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系统？ 然后就是宝可豆。对， 还有包括就是它有那种电子宠物的感觉在里面，就是你可以就宝可清爽乐，是不是 啊？对， 那是什么？ 对， 就是你可以给你的小精灵喂吃的，可以抚摸它。 给你玩的那个。 对，就心心相印了。 对，然后就心心相印了。 对，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那个宝可搜寻镜，它是一个拍照功能。 对， 然后你可以就是 它有拍照点儿。 对，你可以自己利用这个你的设备去拍出你认为满意的宝可梦的照片。 对， 然后系统会模拟给你打分，就是你收到了几千几百几十几个赞。 对， 然后每达到多少个赞，你的这个宝可搜寻镜的等级会提高，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更加完善的照相机的功能。 对， 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女生应该特别喜欢的，就是来替自己 拍、那个、 对拍照， 对， 就是那叫什么什么摄影俱乐部，你可以在里面和你的宝可梦合影，合影之后还可以给它加各种的图章，各种的小花纹，什么小花小什么小领结， 就像那个皮卡一样， 哎，对， 哇，这 特别像那个大头贴的， 这一定很受女孩子， 没错， 这真的太心动了，我的妈， 是。 嗯，你看大家也说了，这个飞宇说我也特别喜欢摸摸宝可梦，主要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让人家饿着肚子或者不摸它的话 会觉得自己良心难安。 哎，他有时候还给我惊喜，比如说他，我先开始打开那个清爽哥，他不理我的背过身， 嗯， 然后他不理你，假装不理你，然后你点他一下，然后他再回头。 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的那个宝可梦倒着看你？ 有 是不是 倒着看， 他会 从角落 好像偷偷看你一样。 对对对，暗中观察， 这真的就是我的孩子感觉，这是我亲手养大的。而且最开始的时候，系统会每一种颜色的宝可豆送你六七颗。我那个时候觉得宝可豆是一个特别珍惜的资源，所以我每天都饿着我的宝可梦，不给它喂宝可豆。 你这是后妈。 但我现在不那样了，现在就宝可豆还蛮充裕的。我记得有一个 NPC 他跟我说，他说你的球球海狮只有几斤，多少多少斤，没有达到那个斤数，所以他的某一招的威力有可能不是很强，所以我才知道是不是我多喂他一些宝可豆，他的体重可以增加的快一些呢。 这 个 我没遇到那个 NPC。 嗯， 就说明宇哥 你真的饿到他了。 嗯， 这个后妈喂的太少 了。真的， 我宝可豆很多。 那是因为你已经到了度假村了，是吗？ 对，我有度假村。 那说到这儿，我不知道果儿这个作为一个女生听我们讲这么多有没有兴趣说 有。 想玩一下， 果然拿起了手机淘宝开始下3DS， 要连设备带那个游戏一块玩。 其实在电脑上可以用模拟器玩了。 嗯，那是不是操作会比较复杂一些啊？ 不光是操作问题，我们还是要支持正版。 啊，对 对， 支持正版是很重要的啦， 重点不在 于支持正版 是， 对， 那就是 正版。 嗯，那果然 毕竟现在正版也有中文了。 嗯 嗯。 就因为你买正版的人多了，然后官方会在意你这个市场，才会不断的出中文版。 嗯， 包括任天堂今年的这个佳作塞尔达， 对， 然后马奥 都有了， 这些都出了中文版，就是正版玩家不断增多的一个好的现象。 嗯，哎，那问问果儿，那果儿。 我现在 因为我在看弹幕里面有人说宝可豆的事儿，所以看那个可我就。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问问我们的果儿，就是如果你玩的话，你会比较喜欢这个游戏当中的哪些系统？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这么多，就比如有这种 大大还养， 就是养成这部 分。啊，养成。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游戏的代入感很多也都是在这个里面的，就是你要和他们去建立感情。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会不会看宝可梦的一些介绍，就是每次抓到新的宝可梦他们的一些背景资料，大家会不会仔细？ 我是真的不看，我就啊抓到了，好， 终于抓到，看那个大师球晃了三下终于定住了。 对，但是我现在会看一下他的性格。嗯，会看一下性格 会有用吗？ 性格我没发现呢。我具体，因为现在很多就可能很多人玩比较细致嘛，我是属于那种抓到就好有就行的那种态度。然后很多人就说什么哎这个性格不太好啊之类的，其实我还真没怎么去搜过到底会影响什么，这所以这个我也不敢瞎说。 嗯，我看大家有说元庆广场是这一代里面一个比较傻的设定。 他经历了什么？感觉经历了一段故事。 元庆广场经历过什么？ 那这个元庆广场呢，你说实在，我觉得那些建筑好像目前没有我特别称心的，就除了在一个建筑里面得到了一个银色王冠，大家说那个后期会有用。 银色王冠是像呆呆兽进化成呆河马，再进化成那个像什么 需要用道具吗？ 对对对对，要用到那个。 我看大家有提到那个银色王冠，那个是好像是抽奖的时候抽到了一个二等奖，这个银色王冠。 我觉得元庆我没怎么在元庆玩过。 嗯嗯，还要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嗯，大家已经开始讨论机器的价格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应该还是有一点点效果的，是不是？ 其实大家不买 3DS 可以买 2DS。 对 2DS。 对，其实 3DS 3D 效果也就那样。 嗯，对，可以不开 3D， 而且宝可梦没有什么 3D 是 可以让你开， 是 2DS 更轻便一些， 真的是轻。 嗯，看看大家说，就还是有提到那个皮卡丘的嘛。其实在这一座里面也有一个地方叫做皮卡丘山谷，在那个皮卡丘山谷里面一定要细细的玩，一定会有惊喜的。至于什么样的，对，全是皮卡丘。至于什么样的惊喜就不给大家剧透特别多了。而且那个皮卡丘山谷里面有一辆车， 如果大家这一天没啥事儿的话，你们就在这个车前面来回来去的走，我觉得就可以了。 是吗？ 嗯， 就可以得到。 哎，你看你没有玩很细，是不是？ 嗯，我回去走。 嗯， 暴力通关流。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车没有一整天的话，你还是不要去。 为啥呀？ 就是他会， 你别说了。 嗯，我不说了。是谁跟我说剧透胖十斤呢？ 谁说的？ 嗯，好，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款游戏好不好？那我们的这个归珠宇哈，作为已经通关一周目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色玩法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日就是上一座日月里面，然后他不是只是就是表了一下有一个什么究极之洞那个地方嘛，然后这一座是你可以进到究极之洞里面，然后可以穿越到各种的世界去抓很稀有的那个宝贝儿。 哇， 嗯，对，而且这些是图鉴里没有的， 图鉴里没有， 图鉴里没有。 塞，这确实有点 之前历代的。 哇，好坏啊，这个， 这就属于让大家就买吧。 对，真的可以抓。 那你有没有抓到很多？ 抓了几个，前两天我一直在那个洞里泡着。 那它的能力会比现有的这个宝可梦能力会强很多吗？ 有一些是像 会基础属性高一些之类的。 对，应该是吧，我没注意，因为都是抓的，连我有的都没见过，我真的没见过的那种。 哇，那看来是很稀有了，而且在图鉴里居然没有。 哇，那这好吸引人啊！ 图鉴里面 真的像各种联盟， 就感觉我不光要完成图鉴，我还要完成很多东西，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带大家探索，带玩家探索的内容真的有很多。其实说到这种队伍的配置，就我知道小雨应该属于是颜值流了，是不是？ 对，我是颜值流。 就队伍里面的六个包括 我这一座玩的有点拖懒了，说实话。我先跟朋友就是玩的比较快的，然后跟他要了几个自己养，要几个颜值高的。 所以现在队伍里面都是特别好看的， 超好看。 给你点时间，那个可以找一下，可以找一下你队伍里面的。 队伍里除了球球海狮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卷卷耳，那个是叫卷卷耳 啊，卷卷耳确实也很可爱。 对，卷卷耳进化很好看。 我那个还没有进化。 然后我现在还有沙奈朵，超能力系的沙奈朵， 就是有两个。 然后跟朋友要了一只那个， 我们两个。 现在要火狐狸进化成妖火红狐了， 放到我这来坐着。我跟果儿， 我们两个打个扑克， 正好在做一个小调查呢。 金钩钓鱼， 先问问兰陵吧，将兰陵意见这么大，就问问你哈，你配置队伍的话是要以能力为重还是颜值为重？ 我当然要以能力为重， 哪怕这个可能这个伙伴不是你。 其实我上一座是以能力为重，然后大力堆这样的 肌肉男。 对， 这么想，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们不应该嫌弃他们。 要一碗水端平， 要一碗水端平， 你要端700多碗水，你都端平 下去了，对。 你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开始抓，所以你说得出这种话。 所以我不玩。 那问我们的果儿。 其实我还是能力，因为我最喜欢的那个根本抓不到。对， 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对，我最喜欢胖丁，我超。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真的超喜欢胖丁，特别超的胖丁。 其实今天也就带了很多这个 对胖丁 的 东西， 可以给那个镜头里面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这个其实是我其实好多胖丁的玩偶，但今天只带了一个，因为它还没有拆过，超可爱。 是的，可以手在上面稍微挡一下，因为上面光特别强， 对， 有点 光博士。 对，下面看这个， 是其实它是一个 粉粉 的。 少女心那一期 是少女心那一期，我还记得果儿说特别喜欢粉色的东西， 这椅子，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也特喜欢皮皮，对，皮皮是我的一个隐藏喜好，这就是一个袜子，但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真的都送到心坎里了，因为我 自己都没有舍得穿。 对，这个怎么能把它穿在脚上？我问你。 所以当朋友送你这个礼物的时候， 我总觉得果儿，其实你可以去裁缝那儿改一改，改成手套。 我正想说这个， 对，这是一个手绢，宇哥教我的，这是一个手绢， 没手绢。 所以还有，对我最喜欢的一个大师球，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那种特别懒，这宇哥今天送我的， 对我今天送。 我的眼狗狗， 对， 我的眼狗狗，能不能请导播老师帮我把我的眼狗狗从导播间拿过来？我的眼狗狗， 我把我的眼狗狗是宇哥今天刚刚送我的生日礼物，哎，是一个穿圣诞装的眼狗狗。 对对 对，哇，没有想到。 嫌弃的。 这帮狗老师皱着眉头就 傻 了。来给大家看一下，穿着这个红色西方节日盛装的眼狗狗，特别的可爱。我回去要把它放到我的桌上。 其实虽然我不玩这个游戏，但是我一般都很欧，手气都特别好， 特别 就是我曾图特哈蒙，大家知道啊，对吧？就是他，我有一次出差，他说他让我帮他抓那个神奇宝贝嘛，我连着抓了两个闪光。 你是他是玩那个Go 是吗？ 不，就是 3DS 那个，哪代我忘了。 你运气太好了，我都通关了，我也没碰到过闪。 像炉石一般就是一包两成， 蓝鲸属于闪人有傻福，没事。 但是你都是一等， 但你知道你知道人品是守恒的吗？就是。 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别说了，因为图大自此之后就天天让我帮他抽卡， 哇、 抽了好多很多好东西过来。 哎，我觉得如果这种宝可梦的重度爱好者，也许他们会在家里摆很多很多的宝可梦，有没有可能？ 会。 当然前提是家够大。 对。 而且看，给大家就是找了一个图片，是属于上回我们有聊过那个宝可梦的飞机，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在少女心那一期里面，就说我们、 对， 这就是那个宝可梦的飞机，正好有找到。就是还感觉还是如果能有幸坐一坐的话，还是很开心。 可以的。 为啥？ 我想知道 离我去前哈， 可以的， 应该是的。那我们回到游戏当中，还有没有哪些元素大家觉得要提一下的？ 我想 我来先提一个好不好？其实我本来想的就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大家晚上好。玩过第七代的小伙伴一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游戏背景设定在叫做阿罗拉，对，阿罗拉这个岛上，大家就是岛民打招呼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 你好， 你好。 所以上周我和小雨就是这样打了招呼。 你好，还有个大西瓜。 对，它里面好像还有那个就是像又像外星人又像机器人那两个人，就那两个神秘 人。那个就是异世界， 哇， 究极之洞里面究极世界来的人。 他们的打招呼就是 方 的 宇宙啊， 方的。 漫威 DC 一样，宝可梦 是。我又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小细节。来，大家来补充一下吧，好不好？ 细节啊， 我觉得那当然是反派啊， 反派， 火箭队， 反派， 有青年，哇，那是一言不合就尬舞， 对对，真的是。 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欺压平民百姓的时候一定要这样， 不是？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碰到没有，就那两个又。先开始碰到他跟我打招呼，我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他们俩问我说：“你还认不认识我们？”我选择否，他然后他们俩一脸惊讶，这样以后换了个位置说：“我们俩换个地儿，你就不认识我们了。” 然后还有 特别傻， 那看来我应该选的是是了。 我突然 你这么实在了， 刚才小美那两下，我突然想起了他曾经的打 call 经历。 那打 call 明明是这样的吗？ 都差不多。 但是那个骷髅队吧，好像叫 小赤佬，对，那是骷髅队。 骷髅队，他就是还是蛮有。 他太喜感了，骷髅队。 其实你就一言不合就尬舞，这是贯穿九级日月整部作品里面的。包括就是你会发现他有那个 Z 水晶，你要放大招的时候也要先尬舞一下。 就是 Z 水晶，就那个老头是第几个岛的那个岛主来了？他尬完了以后回头说：“你们赶紧走吧。 ” 他自己都觉得尴尬了。 我觉得他设计这个也许是有意，就让孩子们可以平常没事模仿一下。 孩子们， 我记得真的， 你通关的时候集体尬舞，对，通关动画集体尬、 这个时候。因为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啊，就小学男生特别喜欢模仿动画片当中的一些特别帅的 pose， 就是说什么龙珠之类的。 那我 对奥特曼之类的， 我遇到过， 那我肯定会记住他们一辈子。 果然刚才说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好像没有遇到过， 没有， 因为我遇到过这么我好恶心，我感觉会记他们永远。 这是很可爱的中二的表现啊， 太中二。但是因为他们还是上期那个话题，因为他们不好看。 哎，扎心了，扎心 了， 马上就接到几个小学同学电话。 我的电话幺。你这包袱能抖一礼拜，我 不惧不惧。 是，所以就是说他会有一些 动作方面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因为发现每一个大招它会有不同的一个舞蹈动作。嗯，其实如果大家认真做的话，还是挺有很挺带感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记住其中的动作， 下次见面我给你改。 那你总是对奇怪的动作特别有感觉， 为什么？ 那我教你社会摇吧。 我对呀、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五分钟，我们要也集体尬舞结束。 你们去吧，我给你们这个控制这个舒 服。不行不行，我这小小的主播台真的没有办法做那一串动作，你知道吗？他要那个动作特别伸展，就是要各种，就是 对那个幽灵的那个小姑娘特好玩，她是这样的。 啊，对，又 没有玩上 水来了。哎，我忘了，反正就有一个这个动作，这是波浪吗？还是 那就水的，那就水的，有一个这个动作是波浪。 哎，我要利用节目的时间， 那边， 我要利用节目的时间解决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水中的宝可梦我还没有办法抓。 你还没得到那能游泳的呢？ 啊，就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是吧？ 对对对。 哦，原来 这次不是这次不是都是坐骑吗？啊，不用特意学技能了，你还 是 吧？ 我记得当时在红宝石的时候，就有一些普佩猫有，比如说你可以坐着它在水上，然后或者是还有坐着它可以遁地的，然后还有穿过山脉的。 对，但之前都是必须要让你手里的一个宝可梦学那个技能，但这一座完全就是。 自己 对，都是特意的那个坐骑，所以不用再让你的宝可梦占一个技能栏了。 主角也在成长。 大家说要让你们下次来跳那个片尾曲里面小智小霞跳的可爱的舞，或者你们跳一下莉莉爱冰属性尬舞。 我忘了。 我觉得网上可以应该能够找得到。 小美跟你们一起。 小美这么跳奇怪的尬舞， 小美打 call。 宝可梦的 VOTA E 还没有人发明出来，对不对？ 小美，你要是开创了，你就是 我是京城第一女大师， 是啊。 不要这样子，我还是有偶像包袱的啦。哈哈，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对精灵宝可梦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发来弹幕和我们交流，好不好？ 对，其实我觉得宝可梦这个东西经久不衰，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总觉得这类游戏，收集类的游戏，就是总是有一种魔性的力量， 哎，这不是 勾引着你。 就是这个东西吧，我之前不是一边看动画一边打游戏吗？ 你是个重度爱好者。 然后动画看的是 XYZ， 然后游戏玩的日月嘛。然后那个我又去找最早的那首小智唱的 OP，那个成为神奇宝贝大师那首歌，我当时听一个老泪纵横，简直就是哎，就特别燃，太燃了。 就是勾起了自己的一个， 也不是，就是被燃哭了，真的被燃哭了， 被剧情 那种被激动， 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就会觉得哇，好感动。 然后于哥就站起来跳了一段舞。 你这个好破坏性， 要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 我们还说 画面感。 我本来还说要不要小雨就唱这首歌做我们今天晚上节目。 哎，不要了。 上回好不好？兑现你的歌和你的舞。 我不要。 2018年兑现你的歌。我不要。 我觉得爸爸舞团就收了小美吧。 为什么？明明 我要 成 你妈妈团要啊。 明明我要成你妈妈团。 对 XYZ 的 OP 也非常燃，也非常燃好 的。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精力的话，也不妨去看一看，因为后面几部应该是在电视上大家是看不到，只能在网上看。 B 站就有。 没错。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54，今天这一期节目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精灵宝可梦这款游戏的内容。如果这个收音机前以及 B 站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被我们说的动了心的话，也不妨那个来加一下我和小雨的好友，我们可以平常相约在元庆广场。 对，我的直播间是580 B 站580。 好巧的，我的直播间是 B 站571。 你们好过分。 大家挺近的。 当然我看到宇哥这个眼狗狗的份上，我就待会儿记得把我拉进你们那个群啊， 好的， 你们交换群。 好的， 这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通过这个元庆广场和我们对对战交换，是不是？让我们的图鉴 100%不是梦。 对，没错。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果儿和桂珠鱼做客直播间，谢谢两位，辛苦啦。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我们麦芽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我们的 QQ 音乐群呢也已经成立啦，群号是56756693 567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的，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明天是12月22号，也就是一年一度的冬至。冬至的时候，你看你一看北方人，是好的，就是说的很对啊，就是在冬至这一天，其实算是一年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了， 特别冷。 而且你看，就是北京最近的天气也是非常冷嘛，那在冬天有哪些适合就是在冬日看的二次元的动作品呢？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冬日中的二次元，顺便也可以聊聊冬日的养生，就是冬日有什么样的习俗。 是哪几位嘉宾来呢？ 是的，明天这个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图特哈蒙和我们的小乔，所以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兰陵， 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Oh my god!